也不浪费。 嗯， 但同时呢，这个汤还稍微的带点甜口，还挺好吃的。 而且有汤的话呢，它会润泽这个鱼肉， 嗯， 它更加进味儿， 对， 吃起来呢更嫩。 嗯，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说的这几点，一是它不咸， 嗯， 二是它不油，三是它不腥，四是您不用担心它里边有鱼刺的这个问题。 嗯 啊，这些点呢都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俊品湾的红烧带鱼比较受我们听众关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还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嗯，今天呢咱们是这样啊，主品是30罐，那么特别赠呢又是10罐啊，都是同样的，跟这个主品一样的。 嗯， 咱们是40罐，而且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每罐是150克的，就是3两左右的，所以你看它这每罐还是挺大的。 对， 一共是40罐，都是红烧口味，大家比较喜欢的。 嗯， 那么市场价就别说了，今天我们是299，是一个新的品牌，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所以相对比较合适啊， 性价 比比较高，俊品湾的。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我们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啊，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换俊品湾这个品牌呢？首先，它这个带鱼的选料和它这个带鱼的制作工艺，包括它的味道，我们是尝过了的，和以前的其他的品牌的这个带鱼罐头呢没有过多的差别，所以说它的质量还是能够保障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它性价比比较高，刚才我们也说了，以前您可能买过其他品牌的是105克一罐的，今天是150克一罐的，所以说呢它的单价是比较实在的。 嗯， 另外呢还是依旧啊，每一罐罐头呢都是没有防腐剂，所以说呢食用起来比较安全。 嗯， 这一点是北广生活时间作为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要承担的一个责任，替大家要选择安全健康的这样一个商品。 嗯， 同时我还跟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就是我平常去看这个罐头的时候，我发现大部分人都没有注意到的一点。 嗯， 今天咱们这个带鱼罐头，您拿到家以后去看它这个罐头的罐儿，它的表面就是您那个有拉环的那一面， 嗯， 它里边有4个图案，就是教您怎么把这个罐头打开。您发现它的注释全是英文， 哦， 啊，说明是什么？ 嗯， 它这个品质是能够达到出口的。品质 达到出口的品质呢就相对比较高一些。 对，所以说也侧面证明吧，它这个罐头的质量还是非常值得信赖的。 嗯， 这一点我相信很多人呢可能拿到家以后就随手就打开了就吃了，也没有注意到这个罐头它其实表面上也能寻出一些踪迹，就证明它这个品质还是有保障的。 对，而且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提供的所有产品呢都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购物平台为大家来提供的产品。 嗯， 所以我们的产品是有保障的，这点呢大家放心啊。 嗯， 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是红烧带鱼的组合，是一个新的品牌，叫做俊品湾。 嗯， 那它呢是300-150克一罐，给大家连主品再赠品是30罐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那么今天的价格依然还是299元，跟以往的那个红烧带鱼罐头相比呢，它是量加大了，但是价格呢没变。 嗯， 所以呢相对比较合适，还是299元，40大罐啊，这是3两的。好，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嗯， 那么说到这儿，我再补充一句啊， 嗯， 并不是说我们要这个品牌以后，其他的这个红烧带鱼的罐头的品牌我们就不卖了，不是这样的啊。 嗯嗯， 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品牌呢加盟我们的平台，大家形成一个互相竞争的一种机制， 对 啊，产品也会越来越好。 嗯，其实产品质量一直是我们要求自己的一个及格线。 对， 在这个及格线以上呢，我们会挑质量更好的、性价比更高的商品带给大家。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听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大部分的听众都是工薪阶层， 嗯， 或者是已经退休了的中老年人，大家呢选择这个质量好一点的商品，同时又能少花点钱，这是我们的一个宗旨。比如说今天这个带鱼罐头，您拿到家里边以后呢，不用担心它的贮存问题，因为它是里边是抽真空的，所以即便不放在冰箱里边也是没有问题的。 嗯， 今天这个俊品湾的红烧带鱼罐头是值得大家去选购的。 嗯，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俊品湾下饭带鱼罐头，一共是150克一罐，3两一罐，大罐的咱们是30罐加上特别赠送的10罐，一共是40罐啊。 对， 今天价格只要299元。 嗯， 那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